俄罗斯塔斯社、古巴拉美通讯社、美国之音广播电台、日本的共同通讯社和时事通讯社分别在20号到22号期间报道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公开信，又对旨在消除朝鲜半岛军事紧张局势和冲突危险的果敢积极的实践性措施尽早作出回应。